为历史性的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近日载文称颂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关于祖国统一的不朽业绩。